澳纽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又到南风窗嘅时间，我哋今日有糖，我自己糖水爆石 Sam 简洛夫，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大家好。 我哋今日有咩倾？ 今日梗系讲波先啦，系咪？仲系世界杯，仲系热烘烘嘛。今日啱啱做完呢个阿根廷对荷兰，闷到抽筋啦。咁但系琴日嗰场劲啊嘛，琴日嗰场巴西大炒，被人大炒啊嘛。 呢、這个比数系有啲寓意，我觉得呢个比数，呢、這个比数系有意思。 即系我谂，我70嗰阵时又停啦，系咪先？应该冇乜惊喜啦。喂，最尾都要71，系咪有啲咩寓意咧？ 系好明显系有寓意嘅呢样嘢，大家系需要留意，我觉得。 啊，啲人话打假波啊嘛，系嘛？但系有啲人话可能打假波，我觉得有机会有呢个成分，因为咧可能即系巴西嘅球员已经系即系。留意香港新聞，就知道大家香港71的大事，所以他都即算了，不要70了，71搞即整得靓靓好好看看樣。 哇，你说到香港的影响力这么大啊。 咁大家有没有说即在看波之余留意一下香港近排怎么样？ 都是粒粒面， 好像刘慧卿又出来了。 是啊，兄姐啊，他说要去佔中啊嘛，他说我们已经很快就会开民主党大会的了，最迟八月最快七月就会佔中的了，这样我就说吓，咩突然间你走出来佔中的，你不嬲话不好的嘛，搞乱香港嘛，话他不嬲不是这么讲的，反对这样东西。现在见到话得到广大市民支持，即刻冲出来抽水，真的很核突，我觉得抽得讲真。即我觉得你其实一路其實大家各黨各派有個共識，就話喂，你俾學聯，你俾學民思潮班僆仔揸旗，你喺後面做 support， 好多都係噶。你見今次即係預演佔中，好多政黨都有參與，但係即係好多甚至乎立法會議員都有參與啦。但係你唔會有人去想嘗試攞佢哋嗰個領導地位噶嘛。但係而家你劉慧卿就係想話我攞翻個佔領光環，我要揸旗，我做龍頭做大佬。咁我覺得即係第一你係做唔到嘅。係嘛？人哋叻，即係人哋點解會咁支持呢？就係因為係班學生有個純潔性喺度啊嘛。你劉慧卿，你民主黨去做係唔會做到同樣效果。第一，第二，你即係明顯地轉態咯，樣衰啲咯，轉得咁樣就。 但係好似話佢開完會之後又話又要等個時機喎，唔係咩？ 定佢知衰啊嘛，講出嚟仲唔兜翻咩？ 吹水嘅，我覺得佢你民主黨有咁嘅吉事做咁嘅嘢先算啦、啊。唔係有幾個問題，你記唔記得當年咧？ 佢一成雙目失明啊！ 嚇、啊，唔係你記唔記得當年曾蔭權咧就俾人問佢話問佢，因為佢填職業嗰行，佢係填政治家啊嘛。咁人哋問佢，立法會問佢即係政治家同政客有咩分別？佢唔識答啊嘛。咁其實政治家同政客有咩分別呢？就好容易答嘅啫。政客呢就係被民意領導嘅，政治家呢就領導民意嘅。咁、你見到呢班泛民嘅究竟係政治家定政客？ 唔係喎，泛民同呢民主黨呢班友講呢，就唔係問佢政治家同政客嘅分別，係問佢政客同政棍嘅分別應該。 我正想講佢第三類，佢係政棍咯。 政棍仲衰啲係嘛？ 其實我對而家嘅形勢都係唔樂觀嘅。我又想聽下你哋睇法先，你点睇咧？你乐唔乐观 咧？嗱，我咧就觉得咧，好似我哋上一次啦，咪讲到庆贺合嘅，即系啱啱系72完咗，咁跟住有500多人拉咗啦，咁跟住民意比较轰动，但系咧我见一个礼拜左右又好似剩翻落嚟咯，又冇，即系我见我今日听翻热血时报佢嗰啲头条讲 iPhone 嘅 iPhone 6嘅。 热血时报 唔系热血时报，热血时报节目讲话苹果日报嘅头条啊，而家 我讲 iPhone， 即唔系讲系讲 iPhone 喎，跟住明报嘅明报嘅头条系讲紧巴西俾人炒，即好似冇咗件事咁样，好似呢样嘢已经话好似又整翻落嚟咁样。 唔系，我觉得而家呢个喺呢个时间咧，其实我觉得系好睇班学生咯。 即係其他咩政黨啊、乜嘢嗰啲佔中三子啊，嗰啲可以不嚟，係睇學生嘅取態 啊、你長期抗分可以爆血管啊嘛，大佬你都要唞唞啊，中間係咪先？你唔能夠長期都係咁樣噶嘛。咁你而家都係等政府，即個波就喺政府個 court 度噶啦，係咪先？即到佢哋發球噶啦，你睇下佢出個咩方案咯。 但係我又覺得點解唔可以趁住呢段時間做多啲公民教育，即係做多啲街站，做多啲宣傳。即係譬如報紙，你社論係可以講多啲其他嘢，唔係講巴西俾人炒噶嘛？還是你社論係可以即係用翻依個機會去做多啲？ 有好多喎、 哦，可能真係要俾 有好多社論嗰啲喎，不過係嗰啲《環球時報》嗰啲啊嘛。 阿邝主教就係知道你哋啲友仔懶啊，唔理依個 topic， 佢咪即刻幫你哋係咪先？ 炒一下佢啊！ 系啦，炒一下佢吓。 讲邝主教啦，即系邝保罗大主教啦，大家知唔知道发生咩事啊？其实 附魔啊嘛，话佢。 咪依个你依、這个你话佢附魔啫。 照睇应该系嘅。 主要就救救下喺度救下咯又。 我讲下有啲咩事啦。咁即系譬如即系香港邝保罗大主教啦。咁佢其实咧7月6号，即系啱啱之前嗰个星期日啦，咁喺圣公会圣保罗堂讲道，基本上佢圣即系圣公会最大粒嗰位嚟嘅咁样。咁佢嗰日咧其实系一个即系神学教育主日嚟嘅，咁佢讲道咧就系叫嘅礼仪叫坚信礼嘅，咁就好似即系要去一班基督徒咧去commit 自己咁样嘅。咁咧佢就去鼓励班基督徒啦，要去学习耶稣基督啦，去佢其实咧佢如果你我都鼓励翻大家，如果你哋系信徒嘅话，或者你想知道更加多嘅话，你去 YouTube 已经睇到，因为呢排都好多人传嚟传去。咁其实佢讲嗰篇道咧，都即系其实正正常常嘅，即系头嗰6-7分钟，都系讲紧啊，我哋做基督徒，我哋要同人唔同。咁但系讲下咧，喂唔掂啦，开始掂到其他嘢啦。咁佢就讲到用7-1做 example。咁佢就话咧，而家即系如果佢系而家，如果我哋系耶稣嘅话。即系耶稣会点做呢？即系面对香港而家政局，佢会唔会好似即系耶稣会唔会喺立法会掟杯啊？佢会唔会即系耶稣会唔会去用啲粗言秽语去咒骂啲警察啊，咒骂啲官员啊？即系游行七一游行嘅时候，会唔会即系用啲好恶毒嘅句子去闹啲官员啊？或者去嗰啲好唔理性嘅暴力去表达佢哋嘅诉求啊？咁样即系话诶，点解唔去学习耶稣去柔和谦卑啊？好似佢系被即系被钉十字架嗰阵时，佢应验咗旧约嘅预言，就系话好似只将会被宰嘅羔羊咁样默默不作声啊？点解我哋唔可以唔出声？点解样嘢都要出声啊？点解系咪一定要凡事都要出声啊？如果即系惊住唔出声，就冇机会会好似哑咗咁样啊？咁样即系佢到尾尾嗰啲引用嘅时候就乱晒大龙，同埋真係好过分囉。咁跟住呢个言论一出埋，佢仲要最唔啱嘅地方就係佢去笑嗰班七一留守嗰班，又话又要係啦，又话冇水，又要去厕所，又要食饭咁样，咁不如带埋飞熊去啦咁样。跟住呢段嘢一出嚟之后呢，就係围剿啊俾人。 喂，咁其實咧網上面有好多人都開即係都討論呢樣嘢嘅，咁咧我就我都 call 咗一個古仔嘅條 link 嘅，咁就我 call 上去，咁可能有啲人都睇過嘅，咁我咧再講一次啦，咁嗰陣寫得幾好嘅，我覺得佢，咁咧就嗱我照跟佢咁讀一次啦，咁佢就話我識一條友嘅，即係嗰個作者啊，唔係我啊，係啊，佢話佢細細個咧，佢啊同老豆學鬥木啦，咁咧就。後屘又冇乜消息啊，即係冇乜聯絡啦，唔知佢點樣咁樣。啊，見翻佢嗰時候30多歲人咧，又冇車冇樓，又冇錢又冇女，啊咁樣即係一事無成咁啦，又話唔正正經經揾份嘢做，咁啊即係成個廢青咁樣咯。咁佢話佢一日到黑咧就係開個街站啊，去呢個宣揚咩理念啊，咁啊走去抗爭啊咁樣。咁我有懷疑呢條友咧係咪啊，係咪有錢收嘅咧？咁做呢啲咁落力嘅咧咁樣啊？咁人哋嗰啲咩道德團體啊，嗰啲譴責啲性工作嗰啲人咧，佢就走去干涉人哋喎。咁啲教會咧做啲商業嘢咧，佢又去掃人牆咁樣，又好似天下不亂，唯恐天下不亂咁樣。咁咧就話佢有暴力，有非理性。咁咧咁佢就話我都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啦咁樣。咁人哋政府啲官員有啲利益輸送咧， 啊，佢又喺度啲交交，又呢啲唔啱，嗰啲唔啱。其實佢又話覺得係呢啲嘢個個國家都有㗎啦，有乜好嘈啊？係嘛？成日就為反而反，就搞到個社會立立亂，咁又煽動啲後生仔追求啲咩理想啊？呢啲啊，話呢啲人咧我最憎㗎啦咁樣。咁啊咁啊，成日咧又去示威喎，又去集結幾千人，又話去啊去咩咩佔中啊，咩留做一啲又唔～啲非法違法嘅嘢，又冇法不反對通知書咁樣，又罔顧法紀啦咁樣啊！啊咁佢最近咧又好聽講話俾人拉咗，咪抵死啦！呢條友俾人拉咗，因為走去示威啊咁樣，咁啊辛苦拉佢嗰阿 Sir 啫喎，等人哋嗰啲啊啲阿 Sir 都要打份工啊嘛，好辛苦啊嘛，咁啊真係靠害係嘛？即係嗰啲紀律部隊啊，即係話拉佢嗰啲啊，都要辛苦呢班人咁搞搞震咁樣，咁而家咧就話啊要坐監啦咁啊！咁就叫佢帶埋個菲傭去啦，扮咁樣喎。咁講到呢度咧，咁啊，嗰條友啊叫咩名咧？咁樣，咁佢就話啊，嗰個人就叫做拿撒勒人耶穌啦，咁樣。咁首先咧，我就 你先啊， 你先嗱，我就冇宗教背景嘅，我就唔信教嘅，所以我又唔係好唔識聖經裏面啲嘢嘅。咁我就睇完呢篇嘢之後，我覺得啊，我睇完之後我真係覺得幾好喎。點解咧？因為我同用呢篇嘅嘢咧，我就。即係我唔知佢講啲嘢啱唔啱，但係咧我就啟發到我就或者其實耶穌都係為公義，如果對啲不公義嘅嘢，佢都唔會對呢、這個啊呢個政權或者呢個當權嘅人會妥協，或者一樣會掃佢場噶嘛。咁咧就我就唔嚇啊，即係你哋點睇啦？ 其實佢呢篇嘢係入邊寫咗好多好多香港人對激進派或者係對示威者嘅好多唔同嘅意見，其實佢擺曬落去咯。 係咯，係咯， 係啦。他哋覺得佢哋係廢青啊，冇乜貢獻啊，唯恐天下不亂啊，搞亂個社會啊，非法集結，即係佢係將耶穌嘅生平同埋香港嘅現況同埋好多人對示威者嘅意見擺埋一齊，咁係 最主要我諗佢唔諗法，最緊都唔係呢個話普通人嘅普通人，譬如同嗰啲好多啲啊師奶啊嬸佢都。都可能係最大嘅問題就係我諗佢就係話，譬如有啲信教嘅，信嗰啲教徒啊，嗰啲教徒你信教，你講信教啦，信教梗係要為行公義啊嘛，呢樣嘢係嘛，即係耶穌都教人行公義啊呢樣嘢。咁但係反為嗰啲人咧，就會反對人去做呢樣嘢喎。佢呢篇就咁，佢主要係寫俾啲教徒去睇嘅。 咁我覺得不嬲都係咁嘅。咁阿爆石你係教徒喎，好似係嘛？ 阿Sam 讲下先啦，我讲耐啲，可能我惊我。 可以俾我冇咁资深嘅讲先系嘛？ 唔系，你冇咁讲啊，讲呢啲。 我就唔会自称教徒啦，因为我未受洗嘅。咁但系我都尽量定期去教会，即系我主要系想认识多啲圣经咯，啲认识多啲个宗教咁样。 嗯，唔系沟女嘅你。 唔系你去教，唔系你去教会。如果谂住沟女嘅话，就好咩噶啦。 即系冇乜女沟嘅。 唉，简培拉本身都冇乜人啦、 啊。我记得我都去过教堂，我都去过教堂嗰阵细个。 唔系，不过话时话喎，你 派奶粉派面嗰啲嘅。 不过话时话，我据我观察咧，去教会沟女咧，其实有一招咧系一定 work 嘅。 系点啊？ 系只要你肯做就得噶啦。 乜嘢？ 就是你扮到你好 Q 信耶稣。即明明我明明我见到嗰条友系唔信嘅，但系佢只要扮到好信嘅话呢系沟到女嘅。即唔理嘅呢样嘢系。不过讲笑啦，但系即讲返你都。 你早廿年话我知啊，多好多选择噶嘛。 而家即系话你以选择错误啊，你睇。 唔系，咁人系中意选择，冇话选择错误，你冇屈我。我即系话人系中意多选择咁解。 OK， 好，阿 Sam 继续。 咁。哇！我好簡單啦、啊，即係我最唔中意啲人係拿住本聖經解一半唔解一半咯。咁你就係話攞阿耶穌釘十字架嗰段你走嚟講，咁你又唔講下即係馬太福音廿一章十二節講下耶穌反台，係咪先？咁、你喂耶穌即係呢個鬱文都演繹過，我都係講得好好嘅，就係話咧你嗰個係聖殿，我嚟祈禱嘅，你哋我嚟做生意，我嚟賣嘢，我嚟做勾當，係咪先？咁我一定反你台啊，啱唔啱先？你而家立法会里面你做紧啲咩勾当啊？大家有眼睇啊！东北拨款系点样过啊？系咪先？啲官员嚟到系咪做人肉金机嘅？议会里面有几多个系民选出嚟嘅？民选出嚟嗰啲人受到咩待遇呢？非民选嗰啲又如何行使佢嘅权力呢？ 咁你讲到呢度，如果照基督教教义，以我嘅认识，咁我会觉得大家应该反台咯。咁同埋你话钉十字架嗰 part， 喂，我即系耶稣系半人半神啊嘛。咁呢个大家都即系睇个耶教世界里面都 confirm 咗啦。 咁唔系半人半神，佢又系人，佢又系神。 系啦， 多谢你，多谢你。 澄清，指正。 即系佢又，即系佢又系人又系神啦。咁但系即系佢一 part 系人，一 part 系即系左基又系又系人又系神啦。但系即系我哋唔系又系人又系神，我哋人啊嘛，系咪先？咁我哋梗系负责做人嗰 part 就系反台啦。 就反台。 你要 dance 而家做神嗰 part， 咁梗系留翻俾阿主教啦，啱唔啱先？你呢啲伟大嘢留翻俾你，啱啱先？我哋就系做翻我哋要做嘅嘢啫。同埋有阵时我觉得 最主要系佢复活到啊嘛，你话系嘛？我哋复活唔到啊。 依个系阿唐水讲嘅，唔系。但我觉得我最讨厌呢样嘢就话咧。你唔能够拿一本经咧，就抽一两段出嚟，你中意点解点解？喂，圣经够讲啦，海撒的是海撒，上帝的是上帝，啱唔啱先？你政治关你咩事？如果你即系觉得你唔即系唔想睇唔过眼，你咪讲小句咯，啱唔啱先？你又何必去抨击做七一嗰啲人嘅？冇乜意思啊，我觉得系咪咧？ 我讲先啦，不如跟住最尾留翻俾爆石讲啦。我就好简单嘅，我意见。咁而家手上咧就有一本圣经啊，新约系逢像版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言，那言与上帝同在，上帝就是那言。那太初便与上帝同在，万物由他而受造，无他无一得受造。这个他其实就系讲，即系据我所知就系讲耶稣啦。基本上耶稣就系圣言嘅降生，佢落到嚟就系讲嘢嘅。咁你就抽佢唔讲嘢嗰刻话佢，哇！嗰一刻佢都唔讲嘢，你唔好话佢瞓觉嗰阵时唔讲嘢，大佬啊，即系就系咁啦。呢、这个就系我的意见啦。 Okay, okay. 爆石俾你讲。好啦，咁我身先啦，我自己系基督徒啦，咁我都翻咗教会，即系我自己系即系个虔诚嘅基督徒嚟嘅咁样。我睇翻呢件事啦，咁讲翻啦，嗱呢个南风窗咧本身并不是一个宗教节目啦，所以咧我哋所讲嘅咧都唔可以当做呢啲教义去听啊，即系我哋发表个人意见啊，呢个离身先。咁如果遲啲有機會嚇、啊、做啲宗教性嘅節目，我會講多啲呢啲嘢。咁但係我諗依樣有兩個極端啊！我諗暫時喺香港嘅基督教去睇政治呢啲嘢。咁有一邊咧就係佢哋會話你好激進啊，或者係你點解即係基督徒你唔講愛啊，講咁多憎恨啊，講咁多即係點解要去咁多嘢撈埋一齊講啊咁樣。咁另一邊咧就係、是。即係好似抗保羅依一班啦，咁就係話哦，我講少少，即係我講話，我去即係幫中國講啲嘢，你話你就我頭功，話叫我微功，話我舐共咁樣。如果我唔踩多啲咧，就話我即係會用另一樣嘢嚟話我咁樣，即係我講乜都係錯嘅咁樣。咁所以 即係兩邊都係反對抗爭嘅喎。 唔係。一邊就係極之投入，咁但係就俾人話哦，你做乜嘅唔講愛啊咁樣，咁另一邊就係非常媚共咁樣，即係非常之好似話親建制啊。 包石，想打斷你話餅先。 你講。 喂，其實咧，如果你係一個族，你一個教徒咧，就有一個基督徒，你根本就唔應該行埋去呢個中國共產黨嗰邊啊！共產黨係無神論噶嘛。你幫咩 工嘢？佢唔止係無神論，佢仲係迫害教會嘅添。 係啊，即係我都未講過呢樣嘢，咁你更加唔應該係企喺佢嗰邊講嘢啦。 其實有好多時咧，都係好多你會睇到好多人出聲嘅，其實好多教會嘅人出聲，但係你會見到咧，通常有孭住教會個名嘅人咧，佢哋唔敢出太多聲，因為其實好講真嚟講，其實你孭緊教會，你孭緊嗰班教會裏邊嘅人。嘅深刻嘅命運嘅，即係你唔可以出太多聲。呢樣我明白嘅，因為我自己本身我外父都係做即係牧養嘅工作，即係牧師嚟嘅咁樣。咁所以我好清楚知道即係好多 consequence。啲人話點解你咁掰建制啊？當然啦，你抗保羅本身佢自己係全國政協啦，咁所以佢本身講嘢即係本身講嘢方向就可能已經有問題啦。咁但係第二樣嘢就係話好多時好多大教會嗰啲牧師都俾人話噶，話佢哋咧即係譬如話佢撐梁美芬啊，或者去撐埋嗰班即係建制派議員啊。咁其實咧佢哋成日有一樣嘢好主張就係話咧，我一定要同大陸有好嘅關係咧，我先至。可以打開大陸條路咧，可以入到去傳福音嘅。 喂，咁即係俾佢叫入埋共產黨咯， 即係依個係 民間黨咯， 即係呢個市場策略嚟嘅喎。 即 係 啊，依個係因為你要做好關係，你又喺依個正正常常嘅方式，唔需要賄賂，唔需要貪污賄賂而入到中國嘅時候，就冇乜多 以實嘅名義加入。 喂，呢啲係講唔通噶嘛？但係即係譬如話，即係我又要。同啲賭徒搞啲關係，跟住我又要同啲賭場啲老闆搞啲關係，跟住去感化啲賭徒咁樣，即係所有嘢你都要做喎。如果咁樣係完全講唔通嘅一個邏輯嚟。 依樣嘢先啦。咁但係第二樣嘢就係、是，譬如依排咧，我覺得我睇得好多依啲咁嘅文章咧，我自己都有覺得有個問題就係、是、咧， 你有信任危機。 唔係，我唔會咁容易俾有依啲令到有信任危機。即係有一樣嘢，即好似頭先阿 Sam 咁講咧，就係話好多時都係即係依啲都係好多時傳道人會犯嘅錯誤嚟嘅。即係譬如我就咁喺聖經裏邊就咁抽一句咁去 fit 我自己咁樣，跟住就講一大扎嘢去 support 依樣嘢咁樣。咁譬如啦，即係抗保羅佢講阿大主教講話用耶穌去釘十字架做依個譬如去話。佢叫啲人唔好出咁多，唔好咁多爹啊！即係我哋要柔和謙卑，好似耶穌咁樣啊！即係面對強權壓迫嘅時候咧，都會默默無聲咁樣，根本上就完全係錯嘅，因為錯嘅神學觀念嚟，因為有啲似頭先類似啊。唐水你咁講，其實即係耶穌，佢嘅使命咧，佢嗰陣時即係如果我加翻啲基督教教義嘅時候，佢嘅使命就係去到道成肉身嚟到呢個世上，佢嘅使命就係要去傳呢個神國嘅福音，佢要釘十字架。咁佢 which is 佢其中一樣嘢一定要過嘅就係佢一定要釘十字架依樣嘢，佢唔可以抗命咁樣釘十字架，因為如果咁樣佢就唔係做緊即係佢即係天父叫佢做緊嘅嘢，即係。 咪系 政府叫佢做一样嘢，咁所以 佢有超能力噶，佢可以 所以佢先至 耶稣有佢可以走都得噶。 佢要默默无声，所以佢因为佢要 fulfill 翻旧约先知书去叫佢做嘅嘢，咁 which 我唔 drill 太入去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唔系啊嘛，即系对于我嚟讲，我哋嘅使命系咩？我哋使命就系、是、即系如果基督徒喺呢个嘅其中一个喺呢个世上使命就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嘅心。去與上帝神同行嘛，即係如果依樣嘢係我其中一個 call 嘅話，或者係去根本上同唔出聲係完全係兩個極端嚟嘅，所以絕對唔可以咁講。另一邊雙嘅就係我見到其他啲文章就係話，譬如咧會去硬拎，譬如有黃毓民掟杯啊，咁佢就會 link 埋去同即係耶穌搗亂啊嗰依樣嘢拎埋一齊，我覺得咁樣又唔啱嘅，即係因為我哋又唔可以。咁樣兩樣嘢拎埋一齊，因為係基本上兩件事嚟嘅，咁所以係無論係點樣 quote 嘅話，都唔可以咁樣 quote， 即係唔經一個一個聖經嘅 context 去咁樣 quote 嘅時候咧，咁根本上就係好似耶教移民嗰、那個。 其實點解硬要去 quote 一兩樣嘢？政治就政治，宗教宗教，做咩要將佢撈埋咧？ 咁亦都政治，如果政治係講緊一啲人生，即係講緊人嘅生活。我哋之前都講過啦，人嘅生活裏面就有政治嘅時候，即係或者多過三個人就有政治嘅時候，一定會係即係其實好多時啲人話政教分離，即係話緊啲人點解要政教分離，其實係㗎，啱㗎，我哋唔應該政教分離，但係我哋要識得點樣去，即係尤其是作為基督徒嘅時候，應該識得點樣去分析每一件事咁樣咯。即係你話哦，我係唔主張掟汽油彈啊，成啊，因為呢啲真係暴力行為，我真係唔會主張。但係另一邊雙，我唔覺得，即係我又好其實好討厭啲人話啲即係教徒係爺撚啊咁樣，因為但係另一邊雙令人唔開心嘅事就係真係有好多一啲即係信錯咗或者佢哋觀念錯咗嘅時候，真係做緊啲爺。谂会做紧呢样嘢，咁我自己我唔会 quote 自己做耶咧，我系虔诚嘅基督教徒。咁但系人哋即系当人哋去话呢啲嘢咧时候，即系其他人嘢咧时候，我唔会咁讲，当然我自己唔会咁讲，但系我会即系谂翻，我都会其实真系唔开心咯，即系点解啊？点解咁样？点解教会唔做多啲嘢？点解教会唔出多啲声？就系因为好多呢啲咁嘅大主教成啊，抗保罗喺呢个世界上横行。 即系但系你知道耶稣同埋基督徒系两个 concept 嚟噶嘛？ 系我知。 即系港女同埋香港嘅女仔系两样嘢嚟噶嘛？耶稣系咩都问上帝嗰啲，即系 又系嗰啲冇 definition 嘅定义啦，就 唔系佢即系咧，佢讲到好有道理嗰啲，但系攞咗圣经其他一 part 出嚟同你讲啊，同你拗拗到冇得拗嘅时候，你又唔知噶，你唔系教徒，你唔会明呢啲嘢，就系咁讲啫嘛。 心唔够。 係啊，咁所以即係邝保罗呢、這個依阿阿誒，我都唔好，我成日 skip 咗佢嘅 title， 但係、啊、即係邝保罗阿、啊、大主教咧，即係基本上咧，你如果用個 quote 唔好叫聖公會大主教邝保罗，應該叫全國政協邝保罗咁就得啦。咁就成件事就解決咗好多事。因為之後咧，聖公會都出翻嚟講，就係話，哦，其實咧，佢係走幽默嘅路線嘅，佢係想有啲風趣嘅方式去表達呢樣嘢。 我幽默喎、啊，呢樣嘢又 即係我講粗口，我講粗口啦。 好，佢孭咗主教，咁佢孭咗主教嘅位，佢唔好做政協呢樣嘢，係咪先？ 佢係聖公會最 top 嗰個嘅時候，佢講啲咁嘅嘢就真係。舐曬嘢啦！我想講，即係其實係好唔尊重嗰班，尤其是喺當中有份嘅基督徒更加係即係踩多一腳喎！我想講係。 唔係，我發覺香港係好啲嗰啲教會或者教徒嗰個係好多啊，啲所謂耶穎好多啊。 尤其是係佢聖公會係更加。 你都多過你呢啲咁正宗嘅教徒數目。 更加令人震驚咯！我覺得呢件事，你話係。是福音教派啊，或者是比较小的教会啊，圣公会是在譬如在 Anglo-Saxon 的国家都是很主流的教会来的嘛。 令我更加不开心的就是。 倒抽一口凉气咯，我真 是。倒抽几口凉气的。即对我来讲最不开心的就是不是邝保罗那番言论，是邝保罗听完邝保罗那番言论之后竟然有人笑咯。即係竟然喺我哋聽到啲會眾係嘻嘻哈哈，哎呀，我好認同你嘅講法嘅笑聲咯。即係咁，哇！我點算啊？如果即係譬如，如果香港，譬如一啲咁大嘅教會本身裏邊嘅，即係我啲主流教徒嘅思想都係咁嘅時候，哇！咁仲有啲咩希望咧？咁樣即係我自己就睇依樣嘢咯。 好多好多香港人士信教嗰啲係攞個 brand name 嘅啫嘛 ，branding 啫。我係基督徒，代表我係好人咁樣咯。普通少少啊，之後送俾阿邝主教一段説話，之後佢可能讀咗聖經都冇讀其他書啊。即係喺納粹時期咧，有一位神父叫做馬丁尼莫拉啦，即係 Pastor Martin Niemöller。咁佢咧。是受納粹黨迫害過的，咁喺個自傳裏面咧有一段咧係被西方自由世界係不斷傳頌同埋不斷去 quote 嘅，因為係好發人心性嘅。咁佢咧就咁樣寫，我用中文讀出嚟啊，就係首先他們追殺社會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社會主義者。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奔我而来，但是已经没有人留下为我说话了。如果今日我们不出声，可能明日就没人留下为邝主教你说话的了。所以这个说话论是，即是我希望主教自己要反省一下。 冇用噶啦，系我谂佢都系附，应该都系附魔啊佢，演员啦佢。 喂，其实你阿教徒啊， 点啊？ 阿包石，喂你系咪仲相信佢系真系一个好虔诚嘅教徒咧？ 哦，你问我嘅话，佢基本上系政治分心，即系俾利欲分心咗。你问我啦，即系所以我话， 即系背后有嘢啦。 佢唔用圣公会大主教个名咧，我唔会出声嘅。即系如果佢转咗话全国政协邝保罗咧，咁咪好好听咯。成段嘢咪明咯。 咪简洛夫，你明白一样嘢咧？虔诚嘅教徒唔代表系唔会做衰嘢嘅。十次军东征咧，都系 由。我即係話佢係因為純粹自己諗嘅嘢諗錯方向啦，因為佢背後有利益喺度啦，兩樣嘢唔同。 我唔敢多諗佢背後有冇人操控佢，但係即係識佢嘅，即係聽翻都知，其實係知道咧係佢變，佢個人變咗好多，即係佢以前好多人話佢以前唔係咁樣嘅，即 係唔係啊？喂，個現實喺香港，你香港你係你一個教，你一個教會你要搞大佢，你係唔黐埋呢啲，你搞唔到嘅。你明白嗎？你唔黐埋權貴，你唔黐埋啊！你唔黐埋呢啲，你搞唔到大嘅。 喺香港唔需要啦，聖公會喺香港又有學校嘅醫院，乜差都有，已經好多年啦。開頭聖公會因為係英國國教嚟噶嘛，佢 強實夠大啦，大佬都要不斷收購噶嘛。 咁就係咯，即係佢要翻大陸咯。 咁你而家見天主教嗰啲主教啊、神父都冇啊， 都好硬正啦，對共產黨，即唔係 你七一都有一集俾人拉㗎，你七一都有一集俾人拉咗㗎，即係其實係有嘅，只不過係譬如尤其是大 brand name 嗰啲咧，就真係一係就唔出聲，或者就會比較係即係去維護翻個政府咯，即係你會見到係咁樣。 係咯，天主教淨係唔敢得罪李嘉誠啫嘛，係嘛？ 但係第二樣，譬如話講下教育咁樣咧，即係譬如你中華基督教會都係有好多學校，即係你見到普教中咧，當中都喺當中中華基督教會參與咗係唔少，所以你見到係有好多嘢係其實蠶食緊。 有一樣嘢好奇怪咯，大家喂聖公會都係基督教嘅係咪啊？ 基督教是一个 大 泛称嚟嘅，泛称 嚟嘅。有好多堂噶嘛，好多会噶嘛。即系我就好唔明咯，即系可以出个邝宝来，又可以出个林国章牧师咯。 所以其实我所以头先就系话咯，即系唔系个个都系咁嘅，但系只不过系因为你拉埋一啲佢做，我唔明嘅牧师其实唔应该做啲咁嘅嘢，佢其实应该系为人民发声，佢唔系应该。去即係透過講道去即係你話維穩又好點都好，我覺得依樣嘢係唔正確嘅，尤其是佢又傳播緊啲錯嘅信息嘅時候。 唔係，即係我正話都講，即係其實即係你話唔涉及啲政治或者性嘅嘢，我即係其實係唔多唔少都會涉及到嘅。那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你係一個教徒，你係選擇企喺個高牆，選擇企喺雞蛋嗰邊咯。即係話你。我即係話就都話咗，點解基督教可以有呢個抗保羅，亦都可以有個林國章？大家兩樣，即係兩個人嘅做法，一個選擇企喺高牆，一個選擇企喺雞蛋。 你睇下，你睇烏克蘭啲教會，人哋東正教有啲唔同啦，但係人哋係兩邊都唔企喺中間噶嘛。你明唔明？喺防暴警察同埋民眾係企喺中間幫你哋祈禱嘅，希望你哋盡快發乾戈為玉帛。即係你依啲先係教會做嘅嘢啊嘛。你明唔明啊？你哋要開，你哋要打嘅，唔該從我屍體上搭過咁樣。即高彈與機， 應該係超然嘅佢。 係啦，你應該係啦，你我覺得你即係自降身價咯，尤其是你咁嘅身份嘅話。 因為佢老細應該係上帝噶嘛。 咪咯。 即係佢應該淨係 serve 個老細噶嘛，佢冇理由 serve 北京噶嘛而家。 佢淨係。 唔係咧，我覺得宗教你係可以即係選擇中立或者唔出聲，但係就唔一定唔好選擇去權貴嗰邊咯。 但是他现在是选择了出声，但是选择出声是支持权贵那边。 是的是的，你不要说基督教，你佛教都是的。那时候越南那些僧人自焚，那时候越战的时候，南越的时候，就是他信了宗教的时候，他就是就是不会说向一些恶势力会是痴迷去的嘛。 嗯，其实耶稣一个主要的教导都是，就是他去話：如果你見到人餓，你或者見到人口渴，或者見到人赤身露體，你去照顧他，你俾杯涼水佢，你就係為緊主做緊呢樣嘢，即係你為緊神做緊呢樣嘢。而家調翻轉嘅就係話，反而係好似即係其實好多人寫文章都鬧緊抗保羅依一扎人嘅，就係話佢而家就係做緊快菜人，就係做緊嗰班文士，就係做緊大祭司，就係嗰班抗拒耶穌嗰班人咯。其實講緊嘅就係話行緊條錯路，但係其實我啲牧師可能知啊，但係始終有好多現實嘅嘢令到佢。或者不出聲，或者是不會參與即對我來說，即對基督徒來說，這排的事其實很灰的，即你看到陰公，但是即另一邊雙你有一點希望的，就是你看到七一的時候，其實都有不少的基督徒和不少的教會中人或者神學生都有參與當中，都被人拉，都被人 最大鑊的那些是出來抗爭的，那些是比較低層次啲咯，高層啲嘅教會高層啲全部去咗見仔咯。 哦，唔係都有啲高呢啲嘅，都有啲高呢啲嘅，咁同埋 比較少啲咯。 有啲神學生都係都神學院都幫手點講啊，即係呼籲去支持佢哋嘅，都 OK 嘅，即係唔係話咁冇我想象中咁慘嘅。 唔係即係俾我一個我呢嗰啲係嗰啲叫屬於國外人啦，即係唔係信教啊，佢有佢覺得即係個教會好腐敗啊。即香港的教会很腐败， 其实历史以来呢教会都是有这件事的，都是腐败的，即你看到即由历史教会历史初期历史的时候，即你看到他慢慢是被这些东西蚕食的，尤其是当他跟政治挂钩的时候，就是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即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是当中其中一个，譬如我自己心中的理念，就是说我怎样可以出多几句声，令到人都听得到呢，或者是醒呢，这样。 唔係，簡洛夫，你有冇聽過古代三權分啊？點樣分立啊？歐洲就係神權、君權同人權啊嘛。 好有人權 中世 紀 係咪嗰間？ 中世紀 嗰陣中世紀時候啊嘛。 其實嗰陣時即係大憲章人權支持就係貴族同係同皇帝爭權啊。但即講即咁樣講啦，你不嬲教會如果同 其實教會本身就係高牆啦。 係啦， 唔係以我所認知嗰陣時，以我所認知嗰陣時候就係皇權咧，就係要借助宗教嚟控制人民咯。 係啊係啊， 呢個宗教亦都借助呢個。呢、這個皇權去攞佢嘅利益咯， 咪所以咪逼咗人權出嚟咯，即係成個人權，成個 大佬而家廿世紀， 福音人權就係從呢度嚟啫嘛， 仲係擺脱唔到中世紀嗰啲咁嘅嘢， 好啲嘅啦， 呢教會呢個故仔真係有排講喎， 揾集開個 topic 講啊， 我唔揾 topic 啊，直情我揾個節目嚟講啊。嗱咁樣啦，我哋都要完呢一節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講下公民抗命啦，好唔好啊？ 好 ，OK， 下一節再見，拜拜， 拜 拜。